印尼的国际日报最近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是战无不胜的摘要。